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啦！ 推动本地运动，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体育杂志式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每日请嚟不同嘉宾同他哋倾下偈， 五日不同主题，包你一定满足。 记住唔好错过啊！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10月18日星期一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有陆宇光和杨立门为大家主持。杨立门 你好。陆宇光大家好。 特首林郑月娥呢就是多次都讲到啦，同内地通关呢就是首要的目标，头等大事。咁但是到而家呢都是倾成点呢，其实呢在九月尾的时候呢，咁内地同香港呢就有一个疫情防控的工作对接会议啦。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呢就率领咗专家同其他官员呢就上咗深圳嗰度开会㗎。咁究竟有咩进展呢？寻日呢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咧就上咗一个电视节目啦，咁啊提到咧就系上一次嘅会议咧就系都倾过一啲嘅唔同嘅建议，咁啊政府方面咧就系交咗相关嘅报告咧就俾内地啦，咁就列明咗一个通关码嘅具体做法。咁啊系啲乜嘢咧？咁啊薛永恒就话咧，咁啊除咗嗰啲嘅具体做法，除咗系包含用家嘅个人资料啦、健康申报啦、检测结果啦，亦都会考虑咧加入接种新冠疫苗嘅记录嘅。咁至于咧就系申报行踪有啲乜嘢方法咧？咁就薛永恒提到有三个嘅方案，包括第一就系用家自己记录自己嘅行踪啦。咁然之后个系统咧就再对比翻。呢位嘅用家有冇去过高风险嘅地方，例如话纳入强检嘅地点等等。第二就系咧，系统咧就列出咗高风险地方嘅清单，咁用家咧就可以自己睇下啊，自己有冇去过呢啲地方做对比啦。第三，亦都可以考虑咧，经用家嘅同意，将安心出行嘅资料咧就上传到通关码嘅系统。咁啊，三个方案。咁而家薛永恒就话咧系啊，都冇话系全部做晒，定系只系做部分啦。咁可能咧全部做晒又得，即系做一个组合嘅方案又得咁样。冇所谓嘅，因为薛永恒话咧就系嗰个技术已经存在啦。咁咁啊，杨立门又点样理解呢三个方案咧？咁其实系最对于将来即系呢个疫情防控啊吓，以至到用家嗰个嘅操作啊私隐问题，点样去衡量呢个问题？ 我就觉得呢三个方案起码都是要做到先有得再倾落去嘅。即唔係话拎咗三个方案出嚟咁任内地揀啦，是但一个都得㗎啦，咁肯定唔係咁样发生嘅件事。因为内地而家啲路都唔肯通关呢，我哋呢方面成日睇话有对接会啦，咁但係我哋听到返嚟嘅呢全部都係香港方面嘅官员讲返俾我哋听边样得㗎啫。就我哋永远都系唔知道 內地方面咧，究竟係點解係唔得嘅？即係佢冇解釋，亦都冇講到佢嘅底線喺邊度，即係話究竟佢要求你啲乜咧？佢係唔講嘅，究竟嗰個落差喺邊度咧？佢哋要求我哋做嘅，我哋係邊度係做唔到嘅？我哋係唔知嘅，我哋只有去猜度。譬如話睇翻澳門嗰個情況，嗰個制度係點樣？咁我哋就不如照抄啦，得唔得啊？嗱，起碼就澳門都已經通咗啦，今日又同呢個珠海係咪？咁但係似乎都未得嘅嚇。咁呢個亦都唔知道點解，亦都有可能係內地就算你做曬好似澳門嗰套即係通關碼都好咧，佢係冇咁信賴你香港政府或者香港人嘅嚇，因為澳門咧就畢竟都係細嚇，佢有咩事咧佢全城即係。封到關去強檢一次都好快啫咁。咁但係香港幾百萬人咧，即係都好難做到。咁兼埋咧就即係香港都好多人係關注私隱個問題啦嚇。咁嗰個安心出行咧，其實係唔係強制性啦，一來嚇，二來又亦都唔係實名啦。 亦都係只係記錄個行蹤資料喺用家個電話入邊啦。 係啊，就冇嗰個 back end， 即係佢嗰個記錄嘅嚇。咁呢樣嘢一定係要容許先得啦，起碼係咪？咁呢啲資料一定係要幾時內地係需要嘅，都要即刻俾佢先至令到內地可以安心啦。咁你全部都係自愿性嘅咧，而家仲係填紙仔添啦嚇。咁所以咧就我係內地政府咧，我都唔會好放心俾你香港人嚟去咧係免檢疫咁入去嘅。即係起碼你嗰個制度要是自动记录到，即是你去到哪里，那你是去内地的人才可以自然去给这些资料给内地，即你说你的人都去内地啦，是不是？那些人应该我觉得是应该是愿意给出来的，那问题就是其他人即肯不肯给这些资料出来了。那还有呢，就算你去内地的人肯给这些资料都好了，其他人如果不肯给，是不是都会影响到去內地呢班人嘅資料嘅準確性啦，這個都係要探討嘅問題嚟嘅。 回應翻你頭先講啦，即係除咗究竟呢個通關碼究竟點樣做法之外咧，咁有冇其他嘅地方係內地可能覺得香港係未做得夠，以至到係未能夠達成通關嘅咧？咁之前咧都有專家，譬如許樹昌教授咧，都係提過下咧，就係唔同嘅一啲。內地嘅要求嘅，咁譬如話係一啲嘅患者出院之後要再去到隔離多14日啊，收緊一啲嘅豁免檢疫安排啊，咁我相信咧，即係政府都可能係考慮緊喺呢啲嘅疫情防控嗰方面咧，就係、是、再去做多啲啦嚇，咁呢個要有待政府去到考慮。咁但係而家都可能集中講翻嗰個通關碼嗰個問題啦嚇。咁始終咧，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而家香港嗰個嘅安心出行咧。咁就係並不是強制使用，使用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填用戶嘅個人資料嘅，咁而咧嗰啲行蹤嘅記錄咧，就應都只係咧就係擺咗喺用戶嘅手機入邊，咁就同咧內地嗰只咧係健康碼咧係唔同嘅，咁所以當咧就係要傾通關嘅時候咧，咁如果香港嗰個嘅行蹤記錄嘅應用程式係咁樣嘅時候咧，咁就可能係有一個落差喺度， 仲係一個好大嘅落差，就是你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即起码民居冇啦，同埋公共交通工具亦都冇嘅。咁所以你就算你话唔系自愿嘅，我强制嘅，咁而家根本都冇，你点记录晒捉得佢嗰廿几日去过边度咧？系咪？ 咁但系要去到同内地有比较接近嘅一个追踪嘅水平嘅时候，咁又要考虑好多嘢啦。即系因为而家个安心出行咧就系冇追踪功能啦，咁亦都唔係話個個市民咧都係需要好迫切需要去到上內地，咁所以如果喺安心出行嗰度即係加啲嘅追蹤功能，咁會唔會有可能影響到即係唔需要上內地嘅市民咧？咁咁而另外就係亦都係睇即係究竟有冇啲咁樣嘅即係。功能是可以做到啦，即是市民是不是接受啦，咁而另一方面呢，就而家咁样又是不是另外一个方面，即是譬如而家邵永恒局长提到嗰三个嘅方案，咁都系一啲自己去到比对，自己去提交资料，其实是一个自己申报最行踪嘅一个做法嚟㗎。咁调返转呢，又有啲人就话啦，咁其实 咁樣嘅做法可能會有啲人漏報啊，嚇、 啊、 瞞報啊，嚇、啊、或者唔記得咗咁樣，咁變咗如果你係一個純粹自愿嘅性質，咁又好似達唔到嗰個追蹤嗰個效果，咁又係咪得到內地嘅接受呢？ 係啊，嚇、啊，即係我比較擔心嘅都係嗰、那個唔去內地嗰啲人嗰啲資料、啊、究竟？是因為他們通常都不會給啦，即如果他不是去內地的話，又沒有親戚的類別，又不是說要做生意的時候，你就算將那個安心出行變成一個實名制的有追蹤功能的、 嗯、 那你沒有可能強制這班人 去跟這個制度、啊、那問題就是他這麼大批人是不跟這個制度的時候，跟這個制度那些人會不會受影響呢？即是他的資料的準確性、啊 嗯、 因為有很多人說我去過這個地鐵或者去過這個大廈是不用錄記錄的，那我自己去記錄，那有沒有意義呢？這個就是一個問題、嗯、 好啦，那我們提出了很多的問題啦，那各位聽眾又怎麼看呢？那如果大家可能有需要是上內地的，那大家又會覺得一個怎樣的通關碼對你來說是方便又保障你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喺电话同人讲英文，要串自己个名俾人听嘅时候咧，对方好似永远都系听唔到，无论你嘅字母嘅发音系有几咁正确都好。咁啊，呢个其实咧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咧，经过电话传播啦，经过呢个数码甚至系大气电波嘅传播啦，好多时候咧，我哋串某啲字咧系好难能够令到对方能够分辨。譬如我哋话 A B C D E 嘅。B C D E 咧，其實聽落去咧都有少少差唔多，因為佢哋都係押韻嘅 B C D E 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會有一套 A for apple, B for boy 咁樣嘅一套串字嘅方式咧，令到對方聽得清楚少少。而國際民航組織咧，佢哋喺好多年之前咧就訂立咗一套叫做 NATO 嘅 alphabet， 就係咧廣泛用於係航空業嘅。咁但係呢，越嚟越多人呢，尤其是係做呢要用到好多電話溝通嘅行業呢，都會用到呢一套嘅所謂 NATO 嘅 alphabet。 咁我哋今個星期呢，蕭叔叔呢就會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套嘅串字嘅方式。 OK， 咁之後蕭叔亦都會俾少少練習大家，咁等大家呢係喺講電話嘅時候，尤其是串自己嘅名俾人聽啦，串地址俾人聽啦嘅時候咧，係萬無一失嘅。OK， 今日就講到呢度，我哋聽日開始，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創新及科技局嘅創新及科技局局長邵永恆咧，咁就喺一個傳媒訪問裏面話咧，就係向內地交咗一啲通關碼嘅追蹤申報行蹤嘅唔同方案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嗱，電話旁邊咧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醫生啊，曾醫生你好。 你好，主持。 系嗱，对于而家嗰几个方案咧，即系都系靠咧用家去自己记录啦，或者自己去对比翻咧，就是、自己有冇去过一啲嘅高风险嘅地方啦吓，或者自己同意咧，先至将自己嘅安心出行嘅资料咧上传去到通关码系统嗰度啦，都系自愿性质嘅居多啊。咁你觉得对于通关嗰个嘅追踪行踪嚟讲，有个效果有几大咧？ 我諗其實咧，即係喺呢啲事件上咧，通關咧，我自己覺得咧，就要兩地嘅政府咧，大家要有一個共識，就唔係話單方面覺得即係我做到咁咧就盡㗎啦，咁你接唔接受就你嘅事。我自己覺得應該係有傾有講啦，同埋咧就真係大家都係用同一把尺咧去量度究竟即係做咗呢啲嘢係咪真係幫得到。做一個流行病學追蹤，萬一有 一啲個案發生嘅時候，咁當中一定係牽涉到咧，喺個人私隱上啊，或者佢個過去一啲嘅行蹤上嘅一啲嘅資料嘅。咁所以咧，我自己希望咧，就即係大家都要明白呢樣樣嘢。同埋咧就係話，而家我哋即係譬如當事人咧，佢要即係進入到去即係譬如過境進入到去另一個地區嘅時候，咁我哋都應該要符合翻人哋而家做緊嘅一啲嘅方法，或者佢做即係啲追蹤嘅方法，可能我哋都要符合。咁所以咧就其實就唔係話我哋自己一廂情願啊，我哋做咗咁樣咧就應該 OK 啦。咁所以變咗參與喺當中嘅人士，無論係嚟緊真係要翻上國內嘅人士，咁可能都要遵守翻即係人哋法規上一啲要求啊。咁我諗其實我哋去到邊度，其實都應該要遵守翻當地有啲嘅準則啊。 嗯，曾先生，我想問一問咧，嗱，而家內地同香港都有一個差距啦，嗰、那個理解對呢個問題、或者個要求方面嚇，咁其中一樣嘢傳聞啦，即係冇真正有得咩確認啦嚇，就係話內地都覺得我哋對外防輸入咧都做得未夠緊嘅咁，例如就話嗰啲領館使館嘅人員嚟到香港咧，就一啲就可以直情係豁免唔使隔離，或者咧係家居隔離都得嘅咁，咁就可能造成啲漏洞啦。咁你從醫學角度嚟講，即係真係有某啲人嚇，亦都好似試過發生過添啦，真係有個唔知邊個國家嘅喺出去食餐廳咁，後尾確診咗要成棟大廈又要檢疫，咁你覺得係咪呢個係一個真係好著實嘅漏洞咧？又點樣可以去堵塞咧？咁樣 嗱，我諗其實喺過去嚟講咧，我諗舊年即係、我諗不停都有醫學界嘅人士都提出個豁免人士應該係唔好咁容易係批准嘅。 嗯， 咁即係同埋批准嘅時候都真係要經過有好多個決策局咧去審批。咁同埋要有既定嘅准则，嗰、把尺应该係要一视同仁。咁医学会其实亦喺上两次嘅新闻发布会呢，其实都出咗类似嘅声明，即係其实我哋应该係要将豁免人士嗰个人数係有咁少得咁少嘅。咁我諗有鉴于即係当然就有鉴于发生过接连三一啲类似咁嘅事件啦，咁即係我哋都唔係話單一事件，跟住然後就拎出嚟講。咁所以變咗今次，譬如最近又有一單喺即係加亨灣咁嘅嘅領事館嘅人員，即係又係類似咁樣嘅事件發生咧。咁當然我諗國家或者係國內嘅有關單位都會睇在眼內嘅。咁我自己覺得即係特區政府真係都冇辦法再逃避㗎啦。咁我諗即係譬如三個局啦，經濟及商務局啦，即係食衞局啦，同埋政務司司長咧，其實都要真係睇一睇咧，究竟今次即係呢啲咁嘅接二連三咁嘅領事館嘅職員咧，係確診咧，咁其實係咪真係要檢討一下，有冇啲咩嘢係我哋真係要做咧咁樣嚇？咁我覺得係真係有呢方面嘅需要嚇。 其實據你所知，內地對待呢啲領館嘅人員係咪比我哋嚴好多嘅咧？ 一定係係啊。咁同埋就即係。即係國內嘅睇法咧，對於即係我哋而家即係豁免人士嗰、那個相對地比較寬鬆咧，即係譬如佢哋都係即係會有依方面嘅佢哋嘅睇法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喺依部分咧，我相信即係對接嘅專家小組咧。其实可能都真的要花啲时间咧去睇睇，即系仲有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 你觉得而家即系喺豁免检疫嘅人员名单之中，有乜嘢系有乜嘢种类嘅人系应该被剔除嘅咧？即系头先讲话，即系领事馆可能系即系有大量嘅人士系可能系获没豁免检疫嚟香港啦。另外就早前即系譬如影星嚟香港拍戏啊等等呢啲，都引起一啲社会讨论。咁你觉得其实嗰、那个应该收紧到咩嘅程度咧？

咁但係即係真想睇翻咧，就係你點樣去即係呢個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就差唔多一年嘅時間啦，應用咗喺香港啊，點樣去檢討翻成個安心出行嗰個嘅追蹤功能嚇，對於香港抗疫嘅效果係點樣咧？ 嗱，咁安心出行的而且確，我相信即係自推出以嚟，我諗相信都即係有唔少嘅市民都係即係有 download 到，有喺個日常生活用啦。咁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咁佢的而且確佢有記錄咗有若干嘅，即係關於你譬如即係接種記錄啊，你去過邊度啊，或者係即係你喺邊啲日子嘅時候你出現過啲咩地方嘅，咁係有的而且確記錄。咁至於安心出行點樣可以喺應用咗喺通關上，喺資料嗰方面去即係同國內嗰方面去即係呈上咧咁樣。咁我相信咧就應該係局限於淨係要過關嘅人士咧，就需要去讓即係國內嘅有關單位去知悉，即係譬如你譬如我將要去過關啦，咁而我個資料係上報俾佢，又得到當事人同意嘅時候，咁你因為你要過關，你要進入到去人哋嘅境內啦，咁你的而且確係即係可能係需要有依方面嘅資料係讓人哋得悉嘅，咁所以變咗即係如果當事人佢哋都係同意的話，咁我覺得其實個問題就不大嘅。咁但係問題你話即係如果譬如其他嘅人士，即係佢根本上都唔係話要翻國內嘅，咁又係咪需要將依啲資料去呈上咧？嗱，依部分咧，我自己覺得就有商榷嘅餘地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就未必需要。咁我諗係參與喺嗰個日常即係要來往穿梭港澳啊，或者內地嘅人士咧，可能佢的而且確佢個行蹤咧係要讓上面知識嘅。 咁你係咪覺得都目前都仲有一兩個漏洞係安心出行一定係要糾正嘅咧？譬如話而家純粹係自愿性啦，雖然話你嗰啲資料遲啲可以俾到內地，咁但係你入去一個餐廳，你而家唔係一定要嘟安心出行嘅嘛，有啲寫紙仔都得嘅咁。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唔係所有地方都有安心出行嘅？譬如話住宅區啊等等啦，或者係公共交通工具啦，咁係咪呢兩個都係要堵塞咗先至有真正有效咧？你覺得？ 係啊，我都係覺得即係如果喺跟住落嚟，我哋係要即係將依啲咁嘅信息係全面地係可以應用得到，同埋就係要即係方便或者有效地。喺有啲咩事情發生，譬如我哋第五波嘅時候，喺流行病學追蹤嗰方面，咁的而且確你要有依啲咁系統，先至可以大大減輕咗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們喺流行病學追蹤嗰方面嘅功夫啦。咁嚟緊你話政府需唔需要喺依部分係即係務必要所有人係喺一啲指定嘅公眾場所係要即係？要嘟呢個安心出行咧，我相信似乎嗰個趨勢咧係應該要咁做都未定。咁我諗其實每個國家每個地區咧，佢哋都有類似咁嘅，即係我哋講緊電子化系統嘅做法嘅。咁即係可能我哋跟住落嚟，即係都政府喺推行上咧，可能都仲需要一啲嘅功夫咧。是去改進啊，或者堵塞一啲漏洞。 系，另外咧，我又想同阿曾医生倾埋咧，关于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咁佢本身咧就要喺今个月嘅稍后时间咧，就上北京嗰度开呢个例行会议啦。咁但系就收到咧内地嘅防疫控制办公室嘅通知啊，就系话咧唔俾佢同埋其他几名列席嘅代表出席啦。咁因为咧就话香港近期发现咗一宗源头不明嘅新冠病毒嘅个案。咁讲紧嘅咧就系早前咧有一个嘅机场货运站男性嘅工人吓，48岁，咁就被发现咧系染上咗变种病毒啊，咁就系并且揾唔到源头，系一个源头不明嘅本地个案嚟噶。咁系咪香港嗰个出现咗呢个嘅个案吓，源头不明？ 令到即係內地都覺得香港嘅疫情係有一個風險，咁都令到即係可能阿譚耀宗啊同埋相關嘅人士都上唔到北京。其實呢個個案有幾嚴重嘅，有幾令人擔心咧？其實。 我相信就即係國內佢睇呢個個案，可能就同我哋官方去睇呢個個案，可能即係個角度有啲唔同啦，或者睇嗰個嚴重性可能又會有啲分別啦。咁但係即係你問我，因為始終即係佢當事人都係喺機場做嘢嘅，咁其實我一路以嚟都係即係喺傳媒界嗰度講咧，其實。香港即係有幾笪地方工作嘅人士佢屬於高危，咁機場係其中一樣，咁佢成日都會有機會接觸到一啲海外翻嚟嘅人士或者貨物啊咁樣，咁所以你問我係咪真係完全係本地嘅源頭不明個案咧？我自己覺得就未必係，咁但係點都好啦，因為始終即係譬如全國人大常委啊譚耀宗佢要翻國內啦。咁國內嘅單位睇即係依單個案嘅時候，咁的而且確有佢擔心嘅地方。咁佢哋用佢嘅準則喺依部分，我覺得亦無可厚非嘅。咁最緊要當事人都明白，即係點解上唔到去。咁我諗其實就即係糾纏係咪一個不明源頭？我覺得就即係每個人都可能有唔同睇法。咁但係問題即係我相信即係。希望可以盡快即係釐清得到究竟嗰位人士嘅感染，佢究竟係即係屬於一個外地輸入個案引申到嘅個案啦，定還是係真係一個不明源頭？我相信希望衞生防護中心跟住落嚟可以解釋。 嗯， 好啊，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 系， 曾其恩医生咧就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嚟噶。咁各位听众，对于而家同内地商讨通关嘅安排，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国剧830强势呈牵乔家的儿女， 一个讲述乔家五兄弟姊妹嘅家庭故事。佢哋喺艰苦岁月入面彼此扶持，相依为命，展现平凡生活中嘅坚毅同美好。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10月24日开始，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嘅嘉宾系 数码港主席林嘉礼。 CEO 系只马嚟嘅，你要有连马师、马主、马会管理层，有马迷等等，先可以俾啲马跑得好。咁同埋要培养啲新马。 与 CEO 对话2021，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午5:46，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系同内地商讨通关嘅一啲安排啦。咁大家点睇咧？嗱，而家听众旁边咧有一位陈先生喺度，吓，陈生你好， 系 你好，请讲。 系，我就喺北京嗰度嘅，我系今年系第二季上咗嚟北京嗰度，咁我琴日咧就聽新聞嗰度咧就好吃驚咧，我聽到好似嗰、那個係咪創科局有冇 薛永恆局長 話啦，係啦係啦，佢有個有個意見俾國內嘅專家，就係點樣去等香港市民咧去自願申報嗰個行程嘅，但係其實我覺得邊一個批呢一個意見俾大陸咧，其實要問責嘅，因為。如果咁樣講俾大陸聽嘅話咧，我相信個答案咧就100%咧就係一定係否決嘅，即係或者係俾國內，因為國內嗰個防疫其實大家都知道係守得好嚴嘅，所以點解個經濟會咁快可以復甦咧？咁佢點會為咗香港700,000人做？創造咗呢個漏洞，然之後影響14億人口啦。 阿陳生，不如可唔可以請你講下咧，喺內地嗰個健康碼係點樣做法？有個追蹤功能係去到邊度？咁你令你覺得即係內地個防控工作係做得嚴密咧？ 其實佢大陸咧就唔係淨係健康碼嘅，佢有成套嘅工具。咁你健康碼就反映你嗰個健康狀況，或者你有冇去暴露咗一啲危險嘅地方。 咁其實佢仲有啲叫行程卡嘅，行程卡就知道你去過邊一啲嘅地方，咁嗰啲咧又譬如你去到你入酒店嘅話咧，會睇呢個行程卡有冇去過一啲有風險嘅地方嘅。咁亦都嗰、那個你個手機度亦都可以睇到你打咗疫苗嚟，或者你最近做個檢測嗰個核酸檢測咧，個結果係陰性嘅。咁所以成套工具已經好齊嘅，所以我香港嗰時我唔明佢係接呢啲疫情就兩年，其實呢啲嘅工具其實講得直接啲抄已經有得抄噶啦，咁所以就其實唔使創，唔使喺度搞創新嘅，我哋只不過係諗下點樣可以將呢一套工具點樣搬落嚟香港嗰度。咁其實呢個當然啦，頭先主持都提過話有其他一啲唔上大陸嘅人。你會唔會有私隱呢？我覺得反而就係傾下呢一度有啲嘅變通嘅辦法去做。但如果你話全部乜都唔要係自願申報嘅話，你知道就是之前我都聽過香港嗰啲安心出行嘅話佢係米奇老鼠住喺迪士尼都有嘅。咁你點樣叫大陸會接受呢？ Okay, 因為大陸嗰度如果你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电话吓，咁都讲咗少少一啲内地嘅状况啦。咁其实都睇翻啲资料咧，咁啊，内地嘅健康码咧吓，咁啊有系一个实名制嘅一个平台啦吓。咁啊，如果即系啲人民咧，就系去譬如去过唔同嘅地方，就可以扫一扫嗰个嘅二维码啦。即系譬如去一啲嘅政府部门啊、公共场所啊、商场啊、吓食肆啊，都可以扫一扫嗰啲嘅二维码咧，去到记录个行踪啦。咁而咧都好多部。都話咧，即係其實呢個嘅內地嘅健康碼咧，係即係中央系統去到記錄嘅嚇。咁同香港嗰個嘅安心出行咧，嗰個嘅做法咧都相當唔同啦嚇。係 啊， 咁同埋內地嗰度咧，就係亦都係記錄埋你嘅核酸檢測啦嚇，你嘅疫苗記錄啦，咁啊發出一個咧就健康碼咧，就讓你可以通行咧其他嘅場合。 我諗檢測同即係打疫苗，應該香港都應該冇乜好大嘅困難嘅。即係如果記錄埋呢兩樣嘢嘅話， 嚇咁但係就係香港嗰個嘅系統就係要頭先。即系讲啦，要实名啦吓，要系要有一啲嘅即系追踪嘅办法啦吓，咁呢个就系可能咧就唔系香港边咧要去思考点样做嘅一个问题啦吓。咁好啦，呢个时候都请嚟另一位嘉宾，就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姚思荣啊，姚思荣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你又点睇邵伟恒局长提出嗰个嘅通关码嗰三个方案咧？ 我觉得佢系从技术层面去讲嘅。即是话呢佢可以做到咩程度，咁但係总嘅嚟讲係以自愿为原则啦，咁即係话如果你觉得你要返内地，咁你就要有一啲嘢要去做。咁做呢啲嘢呢技术上都可以处理到嘅，咁记录你资料啦，咁包括发放向内地之后沟通嘅时候能够俾到国内知道有一啲红码、黄码、绿码咁啦，咁但係你始终你未释除到内地嘅顾虑。即是话你冇一种强制性嘅做法，如果冇强制性做法或者做法唔能够覆盖所有想返内地嘅人，佢嘅行程资料风险程度都能够掌握到100%呢，内地都有顾虑嘅。呢、這个一方面啦，另一方面就内地人嚟香港嘅时候亦同样去担心你嚟到香港有啲地方出现咗风险，咁返内地又点呢，咁你系咪又要掌握到佢资料呢？所以成套呢就冇一个好清楚嘅即係嗰个管控流程嘅，纯粹喺技术上嚟讲。咁当然佢呢个方面你提咗出嚟啦，咁内地会将呢个嘅建议呢会俾个反建议俾特区嘅有关部门嘅。譬如呢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会傾有关呢个通关嘅安排啦，有两地专家啦。咁呢啲可能喺傾當中會將呢啲問題再進一步細化，同埋一啲反建議，咁使到通關嗰個距離，大家期望能夠縮窄啦，咁樣嚇。 嗯，我想問一問姚議員，講開即係安心出行呢一個嘅程式啦。咁當然如果真係要通關嘅時候，就一定可能要實名制啦，咁你要去 do 嗰樣嘢啦。咁但係而家有好多嘅。 的處所咧，包括餐廳啊等等咧，雖然佢有貼出嚟嚇，咁但係佢嘅人員咧未必係能夠百分之百確保嗰、那個嗰、那個人客咧真係有 do 呢個安心出行嘅，好多都有，但係亦都好多都冇嘅。咁你覺得政府係咪都有個責任？如果真係到時係成為一個通關嘅一個條件嘅時候，係咪嗰個執行啊執法方面係咪要嚴謹好多咧？呢個係真係影響到好多從前線從業員佢點樣去監察啲人客去。去掃呢、這個呢、這個碼嘅工作嘅喎、 哦，所以法例上你政府而家都有嘅嚇，即係話你如果去到你冇掃光身出銀冇填紙仔咧，可能被罰5000啦。如果你冇執行嘅呢啲咁嘅地方咧，佢可能又面臨可能停業啦咁樣嚇、一段時間咁樣。咁、但係呢個做法咧，你有得啲條例之外，呢、這個條例夠唔夠阻嚇性？这个要研究的。第二你的巡查那个本身是不是足够有个阻吓性、如果你很少巡查大家有个侥幸心理。如果这些问题都觉得是一个漏洞而你内地觉得喂你提出的方案好像执行上都有很多漏洞或者是执行得不得力、同内地不同内地虽然说都是有些是属于自愿性的但它可以通过系统呢调晒啲资料出嚟㗎嘛。你通过电信公司可以发放到你通知你喂你去嗰个地方已经系有风险啦。咁你咪可以知道囉。但香港唔可以你话喺未得到嗰个机主同意之前你可以将呢啲资料俾咗即係政府或者有关部门㗎嘛。咁、所以呢个一定要将来政府要倾立譬如你要决定所有嘅地方都要有安心出行啦要碌呢、這个条文码啦。咁另外呢如果你自愿情况之下比我假设你自愿你可以读一个软件然后你所有嘅情况能够去过呢个有风嘅地方呢佢通知到你呢啲资料呢当你过内地关嘅时候都能俾内地睇得到嘅。咁呢个情况可能内地相信就会放心啲囉。 但就算。 但要大家要即係正嗰、那个想返內地人要同意先得。 剛才你都提到呢即係而家香港係未有即係未實行啊呢个电话实名制啦。咁而呢就係呢个嘅邵永恒局长所提出嘅一啲方案呢都是讲緊譬如话是自己去用家自己去做一啲嘅行踪嘅记录再去做比对或者自愿嘅情况之下将安心出行嘅资料上载。咁但大家都知道而家即安心出行剛才都讲啦即唔系话到到地方都有或者一个仍然系一个自愿性质嘅做法啦。咁好似做极啊就算呢啲嘢做尽啦、都未系同内地嗰隻嘅系统呢系对接㗎喎。其实都而家都社会有啲声音都讲话啊其实系咪要做到真係完全對接先至可以有條件同內地嗰個傾通關呢你點樣睇呢件事 內地呢就健康碼啦咁佢就錄曬佢嘅基本嘅資料咁可以咁話你嘟一嘟呢你就知道你去邊度啦。另外一個呢係個行程卡嘅就係咁行程卡呢可以咁講佢通過電信公司通知你你去邊度你有風險嘅。咁喺呢兩方面去了解到呢個人有冇去過啲高公眾地方，然後又通過唔同嘅碼去俾地嗰啲公眾地方知道你黃碼紅碼你唔可以嚟㗎啦咁樣嚇、所以呢個基本嘅嘢咧，一定要有一個好實在香港人要翻內地嘅時候一個好清楚嘅監控香港活動期間，譬如14或者21日內咧，佢能夠一定係要。碌呢啲碼，或者佢能夠通過一啲信息，能夠使到佢反映到喺佢手機嗰度，或者佢一張所謂個行程卡嗰度先得。如果冇呢樣嘢，你純粹話你自愿咧，我睇傾個難度會好大好大咯。係 咯，即係 咁譚耀，你講 係冇，即係話你意思即係未來嗰、那個即係香港個碼啦一定係要混合咗，即係結合咗而家嗰個安心出行加埋內地嗰個行程碼嘅功能咧。先至可以內地係會接受係咪咧？係咪咁嘅意思咧？ 係可以咁講啦，即係話將兩個一個就係健康碼就係你個個人係 啦， 係 打針啊、檢疫啊嗰啲係 啊，或者你出入過去邊度啊，咁能夠咩啦？咁如果去高風險嘅時候，能夠執行程卡反映到佢曾經去過呢個地方，就算佢冇碌都好咧，都能夠 使个码会变色嘅。 呢、這个就比较敏感啲咯，因为行程卡呢度咧就系透过电信公司佢知道你去边度啦，因为你拎住个手机吓，佢个网络知道你去边嘅，咁然之后佢可以弹啲资料俾你，咁你弹得资料俾你，亦都佢亦都肯定知道你去咗边啦。咁呢度我谂内地系知道晒呢啲嘢，咁但系香港如果要做呢个时候，即系一来要同所有电信公司要合作啦，系咪？咁二来就即系啲用户一定要同意佢呢，佢俾佢咁样做喎，系嘛？你觉得系咪？ 所以有。有業界就提出啦，如果你想翻內地，你準備你話我個人資料都係可以放出嚟嘅、做一個確認咯。如果我唔想我個人資料俾我做個確認，我唔同意咁樣處理，咁可能就 有 個手段咧，好啲啦， 自愿嘅基礎啦嚇。好啊，唔该晒姚思荣议员啊， 好， 多谢你吓。咁啊，姚思荣咧就系旅游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关注到咧，今次即系通关码嘅研究嘅问题咧，咁其实我哋都向创新及科技局啦，同埋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咧，都系发出个邀请啊。不过就未能够安排到访问啊。咁至于嚟紧会点样倾法咧？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咧，今日就喺立法会就话咧，就系、是、会系等紧啊第二次嘅对接会议，可能咧。会有呢个内地专家嚟香港咧实地考察嘅、哦，咁啊都要睇睇咧嗰个事态嘅进展咧会去到边度啦。好啦，讲呢个话题咧嚟到呢度先，听听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早前近黄大仙中心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系因为路陷影响，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咁另外喺坑口嘅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早前近住影业路回旋处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咧，近尾松苑因为有意外，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城隧嘅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8606之后是合宝丰田和汇安智能。五大跌幅股份 ：TL Natural Gas、长城微光、威城国际股份编号系1002，之后系倍博集团同埋海昌海洋公园。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4.43，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人民币6.431，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39，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港金报16,360元，比上日收市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44美元，卖出1,761.96美元。港汇指数系101.6，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咁啊，新界咧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美松苑对开，较早前有意外事故嘅，而家仲系处理紧，多车啦。咁啊，龙尾啊塞到去呢个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现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美松苑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啊，现时城隧去沙田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的。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梅树坑段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清了场的了，不过都多车，龙尾在圆洲仔附近。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警署，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的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在深麻实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的龙尾在观塘驾驶学院，而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在欣怡花园附近。九龙方面，龙翔道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开的部分行车线就需要封闭，多车一些，龙尾在风力楼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

饼干、啊，全部、啊、全部都验验都有呢啲嘅基因致癌物，即系咪话唔惊噃？ 系啊，吓、啊，即系都几惊吓啊！不过当然啦，好多食物里边咧都有一啲致癌物嘅吓、啊，就算你食咸鱼都有致癌物啦吓。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一定要小心啲，唔好即系超标咁样去进食咯吓、啊。即系同埋嗰个标签嗰度，即系如果真系有呢啲物质咧，就要讲清楚，等嗰个消费者咧系真系知道要避忌啊。或者最多是吃一塊或者兩塊或者三塊，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係，咁當然啦，即係要睇下嗰食個份量係幾多嚇，先至計得出到人體嗰個嘅潛在影響有幾大嘅咁。咁但係即係聽到嚟講，即係可能因為頭先都講啦，唔少嘅大人細路甚至長者嘅一啲茶點都係食餅乾 嘅。係啊，你冇得計啊，有時呢啲。 因為我哋都睇翻咧，今次即係消委會所驗嘅樣本咧，咁其實講緊好多咧，真係。大家見慣見熟 嘅牌子啊，係啊， 牌子我就唔喺呢度即係詳細講，因為實在好多款嚇，咁啊，但係即係都可以肯定咁講，真係好多都係大家見慣見熟嘅牌子名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咧，即係今次消委會嘅檢測結果咧，都可以上翻消委會嘅網頁啦嚇、或者係佢哋嘅一啲刊物啦，去到睇翻啦咁。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咁就消委會除咗呢啲嘅致癌物、污染物嘅檢測之外咧，亦都有驗到咧，就係餅乾裡面嘅一啲脂肪啊、糖啊、钠啊咁样，咁啊发觉咧，头先讲嗰60款嘅预先包装饼干入边咧，有成80.5%，即系51款嘅样本咧，系属于高脂、高糖或者高钠。咁啊，大家知即系脂肪啦、糖啦、钠，即系讲紧盐啦吓。 系盐啦。 哇，咁都系。都對於健康嚟講都係有問題嘅呢啲啊， 係啊，所以大家都係要做一個精明啲嘅消費者，就真係要睇清楚嗰個食物包裝上面寫啲乜嘢，然之後知道每日其實最多係要吸收最多係幾多嘅鈉啊、糖啊咁樣，係咪反式脂肪呢啲就比較係即係有害身體嘅物質，要真係小心啲咯。 不如我哋都請消委會嘅代表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就有消費者委員會嘅總幹事黃鳳賢啊，黃鳳賢你好。 你好，陆宇光、杨立梅，你好。 你好， 哇！验出呢个基因致癌物究竟系咩回事呢？ 咁我哋睇到饼干都好多人食啦，咁所以呢就因为始终饼干呢系一啲高温同埋用一啲嘅油脂去做出嚟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呢喺过往我哋其他嘅测试譬如曲奇饼啊嗰啲呢我哋都发现到呢啲污染物，咁所以而家呢今次呢我哋就睇下饼干嗰个情况系点啦。咁喺我哋60款嘅包装饼干里面呢，我哋就发现到呢有成46款呢有齐三种嘅污染物，包括呢就系环氧丙醇、丙烯酰胺同埋呢个氯丙二醇，咁同埋佢哋嗰个样本里面咧，即系个数量咧都系多嘅，即系每一样咧都有成50多款咧，系都系有呢一啲咁嘅污染物。咁而里面有两种咧，一个就系环氧丙醇同埋呢个丙烯酰胺咧，都系一啲叫基因致癌物。咁所以咧喺啲国际嘅组织里面咧，都已经讲咗咧，就唔建议有一个我哋叫做最高摄入上限，因为咧呢一类嘅食物咧就最好係越食得少越好，越唔吸入就係越好。咁而佢嗰個影響都會比較大嘅。就算係另外一款嘅污染物叫氯丙二醇，佢唔係一個基因嘅致癌物都好啦，佢對身體嘅損害咧都係存在嘅。咁而呢三種嘅污染物喺動物嘅實驗測試裏面咧，主要喺幾方面咧就會對我哋身體有影響嘅。第一咧就係神經嘅毒性。咁另外咧就係腎嘅毒性，咁仲有咧就係啲生殖啊或者發育嘅問題啦，都喺丙烯酰胺嗰度咧係會睇到嘅。咁如果係氯丙二醇咧，更加亦都會睇到影響咗雄性嗰個嘅生殖系統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咁頭先你提到嗰啲三高啦嚇，高脂、高鈉、高糖咧，咁大家好容易明白啦。不論心臟病啦、蛀牙啦、肥胖啦。如果高钠啊、高血压啦，呢一啲咧都系一直以嚟咧系如果你三高嘅话咧嘅一个风险嚟嘅，咁所以大家食饼干嗰阵时候都一定要好小心。 系，咁即系话头先你提到有两只基因致癌物啦，咁嗰堆好多饼干里面都有呢一种嘅致呢两种嘅致癌物，咁亦都国际上系冇一个最高嘅添，即系话咧系咪意味就系话你食任何嘅份量都系唔对身体唔好噶？ 咁其實呢就個風險都係隨住你究竟係食幾多嘅，因為我哋睇到有 某一啲嘅样本，佢个污染物嗰个量咧含量咧系比较低啲，但系亦都含量咧亦都系非常之高。咁所以咧就系睇好视乎嗰个消费者系食边一种嘅饼干啦，或者边一个品牌啦，加埋咧就是、你食嘅量啦。因为其实食饼干，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感受啦吓嘅体会咧，就系、是、好多时食佢讲嘅食用份量咧，其实都唔系几够喉嘅。好多时有啲人顶肚咧，就开完本来佢一大包里面咧已经分开独立包装噶啦。咁但系你忍唔住咧，开完一包又一包，咁变相你本来可能系食几块饼干嘅啫，咁就变相咧可能会食多咗，咁你个摄入量咪变得越嚟越高咯，咁亦都会影响咗你嗰个风险嗰个情况啦。咁同埋我哋今次嘅测试里面咧，都睇到咧，就系唔好谂住食好多先至会有事，因为譬如话环氧丙醇同埋丙烯酰胺，我哋头先讲话摄入量越少越好啦。咁我哋睇到咧，譬如话有一款梳打饼，咁若果系你系即系食最高验到最高嗰个样本咧，其实你食少少咧都已经系已经系摄入咗噶啦。咁譬如话氯丙二醇，佢虽然已经有一个最高嗰个嘅摄入限量啦吓，譬如话你哋成年人咁样系60公斤体重啦，咁你若果系用一个最严谨嘅标准，欧盟个欧洲嗰个标准咧，其实若果系嗰个样本喺个即系用最高验到有呢、这个氯丙二醇嗰个样本咧，你食八块咧都已经系超标噶啦。咁如果用一个细路仔系讲紧20公斤体重5岁嘅男仔咁样去计啦，佢食三块都已经过咗欧洲嗰、那个、那个最高嗰个上限噶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小心嗰个食用嗰个份量。 哦，我想澄清一下咧，譬如话你话一个细路仔食八块咁就已经超过标啦，咁呢个超标三块系超标啦，咁呢个系一日嘅超标啊，亦或系一个月之内嘅超标啊，因为点嘅咧？ 每一 日 嗰个 intake， 即系话你每一日都可以食三块都 OK 嘅，系咪？即系咁嘅意思？ 唔可以，因为其实佢嗰个叫做最高摄入嗰个嘅限量，咁唔代表话，因为每一个人嘅身体嘅状况都唔同，咁但系尽管呢一个污染物佢有一个最高上限，但系仍然都系大家会，当你有好多唔同嘅食物去拣嗰阵时候，你都希望拣一啲比较健康啲嘅食物去食，就唔系一啲有风险嘅食物咯。咁所以我哋都明白，饼干可能唔会话大家完全唔食，如果可以嘅话，咁当然就最理想啦。但系如果你谂住喺餐与餐之间食少少嘅话咧，第一就唔好频密咁样每一日都系咁做啦。第二咧就当然要拣选一啲比较健，相对嚟讲比较安全啲嘅产品啦。咁第三咧就系即系少食多鲜味，系食少少就好啦，就唔好谂住忍唔到口不断咁样食咯。 咁要问翻咧，就系话今次即系全部呢啲嘅饼干都验到呢啲嘅基因致癌物或者其他嘅污染物咁样，咁点解一路以嚟冇人去到去到规管或者系指出呢个相关嘅问题嘅咧？ 嗱，其实咧呢一个都系我谂系喺国际上边咧，当佢哋不断咁去研究唔同嘅病嗰阵时咧，就慢慢系发现到出嚟嘅。咁而喺个法例上面嘅规管咧，咁其实我哋都有一个建议嘅，因为我哋都会睇到咧，就系喺国际间咧已经开始系就住某一啲嘅呢啲污染物咧，喺唔同食物嗰度咧都系已经有所规管嘅。咁譬如讲紧呢一个GE， 即系嗰个系环氧丙醇咁先算啦。咁同埋呢一个氯丙二醇咧，咁其实咧喺国际间咧都已经就住三样嘢，譬如啲植物油脂啦、鱼类、海洋嘅生物嘅油脂，同埋婴儿同埋奶粉嗰啲配方都已经有规管。但系香港喺2023年嗰阵时嗰个嘅修订嘅法例里面咧，即系食物内有害物质嗰个法例里面咧，都净系规管呢一个BB 仔嘅奶粉啫。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咧，香港应该都要跟下国际嘅步伐，睇下其他嘅，譬如话头先讲嘅植物油或者鱼类嘅油脂，都仲可唔可以加强个规管咯？ 哦，嗱，我想问一问咧，喺你哋嗰啲样本嗰度咧，系咪全部都佢真系喺个包装度有标签咗一个人每日系最多系摄入譬如话最多食三块或者五块咁样咧？如果就算有啊，呢一个咁样嘅标签，你哋有冇去考证过究竟系咪？啱嘅咧，系咪个正确嘅标签咧？即系佢里边你含有嘅，其实系多过佢所标示出嚟嘅。有冇有呢个问题？ 嗱，若果系嗰、那个风险上边嗰个评估嘅摄入量咧，咁喺个而家法律里面冇咁嘅要求嘅。咁同埋咧，喺而家我哋有啲嘅污染嘅物质，正如头先所讲咧，都冇一个香港嘅法例去要求嘅。咁反而而家我哋再另外一部分嗰个嘅测试咧，就睇翻嗰啲标签嘅资料嗰方面嗰个嘅准确性啦。因为主要都系要睇。 睇翻，譬如話標籤嗰個需要啦，譬如話啲脂肪啊、糖啊、鹽啊、鈉啊等等呢啲咁嘅標示啦。咁但係咧，其實都唔理想啊。今次個答案，因為喺57款係需要有呢個營養標籤嗰個嘅測試裏面咧，發現咧有成23款，即係有四成咧，佢嗰個差距咧係超出咗食安中心嗰個規管容忍限，即係話20%以上。咁里面呢，其实最离谱嗰款呢，就係、是、有一款嘅哈利架呢，佢嘅最高嗰个差距喺呢个饱和脂肪酸嘅含量里面呢，差成76倍。 哇， 咁另外有糖最高嗰个嘅分别呢，都差成差近四倍几啦，即係五倍到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呢，即係其实都真係差得几远啦。咁另外有一样嘢呢，都我哋都觉得紧要嘅，就因为有四款呢，佢有某一啲嘅營養素嘅含量呢，寫到明係零嘅，即係話冇啦。咁但係呢，我哋發現呢四款呢都係分別含有，譬如話呢一個飽和脂肪酸啦，又或者係有反式脂肪啦，或者有糖啦等等。咁我哋覺得呢都係唔理想，因為有好多人就係靠，如果你話零嘅話，我會相信你真係冇囉。咁但係你出現咗有呢一啲嘅營養素嘅話呢，都係唔理想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成個呢啲咁嘅餅乾嗰方面嘅營養標籤咧，都仲有好大嘅改善空間。 咁其實呢啲餅乾款式咧，佢哋個標籤同埋實質含嘅呢嘅呢啲唔同嘅營養含量嚇，係唔同係爭咁遠嘅時候，其實佢哋有冇需要負上咩責任㗎？ 其實喺食安中心嗰邊咧，都已經採取行動啦。因為我哋將個報告咧，亦都同佢哋已經成交咗，等佢哋檢視翻嗰個執法嗰個嘅行動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就係食安中心咧，就住佢哋自己本身個風險評估咧，都向好多唔同嘅廠商咧，都已經去做咗佢哋嘅跟進。不過我哋覺得咧，就住今次呢一個嘅測試嗰個結果咧，我哋覺得絕對有需要咧，要檢測多啲餅乾呢一方面佢哋嗰個嘅風險啦，同埋佢哋嗰個營養標籤嗰方面嗰個準確性。 咁都引述翻啦，咁我哋都有就住今次你哋嘅調查報告咧，就問翻食安中心嗰個嘅跟進工作嘅。咁就食安中心就話都有去跟進翻即所有嘅一啲測試嘅結果啦。咁啊，都當中咧就見到十個跟進樣本咧涉及十個嘅測試結果嘅檢測咧係不合格。咁另外呢一個樣本咧就未有標示反式脂肪嘅含量，係違反相關規例嘅。食安中心咧就會採取適當嘅行動啦。咁就住一啲檢測唔合格嘅跟進樣本咧，食安中心就係公布相關嘅檢測結果，同埋咧就係做一啲適當嘅跟進，例如話就要求有關嘅商户咧就停售涉事批次嘅產品等等噶嚇。 咁都係非常之好事嚟嘅，因為其實市民大眾其實我諗都估唔到，原來餅乾可以有咁多嘅污染物，同埋原來喺嗰個營養上邊咧都係有一個咁高嘅風險。但係特別有好多人好習慣就每日食餅乾當下午茶。又或者是幼稚園可能都是用餅乾來做茶點啊等等，咁所以即係大家喺個選擇上方面呢，我哋都係會建議，如果有啲更加健康嘅產品亦都可以做代替品啦。如果想食嗰陣時亦都頭先嗰句所講啦，少食多滋味，同埋唔好食得咁頻密，同埋個量應該要真係少啲囉。 王方係另一個問題想同你傾下呢，就係關於你哋另一個嘅調查啦，咁就講緊一啲嘅培育員嘅資歷啊。咁而家好多家庭呢，即係可能有新手媽媽咁就啱啱生个 BB， 咁就为咗去到有人去到照顾个妈妈、照顾 BB 咧，咁就会请啲培育员咧去到照顾妈妈嗰啲嘅产后嘅起居饮食啊，同埋照顾下 BB 咁样。咁你哋消委会都系睇翻，即系而家啊，究竟啲培育员究竟佢哋讲紧自己嘅资历系乜嘢咧？因为见到好多广告啊，好多嘅一啲公司嘅推介都话啲培育员咧啊，好多都系资深啊吓。咁大家见到资深又好似又信心又大咗啦。咁但系其实咩叫资深？他们的资历是怎样的呢？不如请你讲一下今次的调查。 好啊，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趋势，因为现在即有很多妈咪都希望自己可以很安心地去我们叫做调理身体，还有呢即照顾一个初生的 BB 都是挺大压力的，所以有这些培育员的服务出现了。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都问了19间的培育中介啦，还有或者这些转介的机构啦，就會發現呢，就是佢哋所謂嘅金牌或者黃牌嘅培育員呢，其實冇乜客觀嘅標準嘅，因為呢可以係透過四個 BB 或者係去到100個不等都已經可以話係一個金牌。咁同埋呢講所謂金牌呢，其實都係喺每一個機構自己本身佢哋嗰個定義。咁所以消費者其實好多時就以為聽我名資深或者是金牌就已經肯定好有經驗啦，但係喺我哋今次嘅 研究里面咧发现咧，其实就唔系一定系好容易咁样，我哋叫苹果对苹果咁样比较咯，因为我真系冇一个统一嘅定义，或者一个客观嘅定义嘛。所以咧，其实消费者去揾呢一啲嘅培养员嗰阵时咧，都有好多功夫要做嘅，因为我哋发现咧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魔鬼细节咧，大家需要留意咯。 嗯是我想問一問，不知道你們理不理解內地市場呢，因為內地都很多這種這樣的服務，他們是否都有一套監管或者一套的標準可以跟隨的？ 這一方面呢，其實我們都有研究過一下，那我們會看到呢，他們都是有一些比較客觀一點的要求，咁可能亦都，但係咪去到法例嘅程度呢，我哋就暫時未係揾到一個好實際嘅資料去睇呢一樣嘢。不過呢，我哋會覺得如果係香港嘅消費者，咁當然好關注香港嗰個而家嗰個運作係點樣啦。咁所以當我哋去比較唔同嘅範疇嗰方面，譬如話佢哋啲收費啦，收費其實都個差別可以好大嘅，同埋佢哋啲工作時間都可以差別好大嘅，因為有啲就可以淨係每日做八個鐘嘅啫，但係有啲咧可以24小時服務，即係近乎係住喺你屋企咁樣。咁同埋嗰個工作日數咧，可以係由22日去到26日。咁另外咧就有好多唔同嘅附加費嘅，譬如話你住遠啲啊、跨區啊，又或者係開工啊，或者係員工嗰陣時又要有啲利是啊，煲姜醋又另外俾錢啊。甚至呢，其實最緊要提個消費者呢，就如果你諗住去請呢一啲嘅培育員呢，個勞工保險嗰方面呢，你千祈唔好唔記得問，因為可能你要負上呢一個僱主嘅責任啊，等等。同埋呢，就係若果萬一你見嗰個培育員之後你唔鍾意，有冇得換，收費如何，又或者係萬一去到中間嗰陣時大家有拗撬又點樣處理呢，呢啲消費者要絕對要有一個我哋叫後備方案，叫應急方案。如果萬一真係你揾唔到個代替人嗰陣時，咁你點算？你要自己照顧，咁你一定要同屋企啲人商量清楚咯。 嗱，最後一分鐘時間啦，咁都想問翻，其實而家香港係冇一啲培育員嘅牌照監管制度嘅喎，咁消費者點樣去睇即係培育員嗰個資歷啊，同埋佢哋嘅表現呢個問題咧？ 其實真係要問清楚啦，因為咧，你當你去見呢啲培育員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心急，淨係話邊個出名咁就揾邊個，咁應該咧就係要見多幾個，同埋咧有一啲嘅因應住自己嘅需要咧係。有我哋叫去面试啦，面试嗰阵时都要问清楚所有嘅嘢。咁同埋咧就系、是有好多试工噶嘛，咁有啲可以试工嘅话，你不如就试一试先，咁然后先好决定咯。咁呢啲系最基本啦。咁同埋咧喺嗰个嘅有啲咧，佢哋可能系已经参加咗一啲嘅培训，究竟佢哋有冇一啲比较信用嘅证书啊？又或者是 是不是再培训局都有的那时候 是啊是啊有的，而且有很多慈善团体都有的。而且呢，那个合约的方面大家都一定要厘定清楚，费事到时候口同鼻拗，万一出错即有任何要求上面大家的理解不同下。 好，唔该晒黄凤娴，多谢你。是黄凤娴就是消委会总干事来的。那我们听听一节七点钟的新闻先。 之后才可以除低，大会话可以堵截他人代跑。另外大会话跑手在起步之后才可以除低口罩，并且弃置在大会提供的垃圾箱。筹委会主席高威林说，比赛开始之前会检查跑手的号码布、手带和服装。服装不能够阻碍其他跑手比赛，但是服装的颜色和文字就没有特别的限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咧，早前近美松苑嘅意外啱啱清咗场，咁大车龙啊大消散，而家龙尾咧过咗城门隧道去到接近象山村嘅，咁就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早前近美松苑嘅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咁大车龙都排到近象山村，咁早前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嘅间封措施都已经取消。咁另外一單意外咧，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天富海灣對開嘅快線有意外， 而家车龙排到过咗科学园，就系吐露港公路去顺水方向近天富海湾快线有意外，龙尾过咗科学园。而喺新蒲岗嘅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近住大成街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咧排翻出去太子道东，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就系新蒲岗嘅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近大成街有意外，车龙沿住太子道东一路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咁另外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嘅快线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星月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北部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摩星岭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绿林街一段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去到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都是慢车的，车龙排到安定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左转平下路，而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桥昌路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的，港铁巴士 K76 是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保龄球运动员胡少康， 其实啱啱真系自己有癌症嘅时候，其实啊会唔会突然间医生同我讲得翻几个月命，甚至话啊打唔到亚运会啦，好不安啊，或者瞓唔到啊，或者甚至喊都有嘅。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们需要热爱国家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咧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啊。杨立门啊，倾下关于劏房租管嘅问题啦。咁啊，政府就系交咗呢个嘅劏房租管相关嘅修例啦，咁就俾立法会啊。咁啊，预计咧嚟紧星期三咧，咁啊立法会就会恢复呢条条例嘅二读啦。咁但系咧睇翻个会期啦，而家立法会因为都去到会期嘅尾声啦，今个月嘅29号就会完啦。咁所以睇嚟咧，就一啲报道都 都講話立法會都將要咧係加班趕工咧去到審議即係多條嘅法例嚇。咁就喺呢個嘅呢個審議嚇呢個嘅劏房租管嘅修例嘅之前咧嚇，咁就有啲政黨咧就提出要有一個告別劏房嘅行動嚇。咁就講緊咧就係民建聯啦嚇，咁就係提出一個咁樣嘅告別劏房嘅行動啦，都講到話而家嗰個嘅公屋輪候嗰個嘅時間咧，就已經去到5.8年 啦，差唔多6年啦而家。 係啦，咁希望咧就透過嚇建議政府透過咧就係增建公屋嚇，同埋增加過渡性房屋呢啲嘅方法咧，去到縮短翻嗰個嘅輪候期啦嚇，咁同埋即係最終咧希望可以去告別劏房呢個目標。 是啊，见到政府嗰个条例审议方面咧，都从善如流嘅，有几方面都吓、都接纳咗坊间或者政党嘅一啲嘅建议啦，吓、咁但系有好多其实都唔接纳嘅吓，譬如话起始租金啊嗰啲啦吓，咁呢个都要睇睇剩余落嚟嘅时间，即系够唔够做，够唔够时间做到啦。咁另外就系我谂特首都有同传媒讲咧就。民建聯就話要時間表啊，咁但係特首就話冇時間表喎，而家呢樣嘢嚇，即係都盡做啦咁樣嚇，咁所以就我諗嗰個落差都仲有一定程度嘅，咁所以都要睇一睇自己點樣發展。 嗱，劏房租管就係即係好多嘅人士啦，即係關心劏房住户嘅人士都爭取咗好耐嘅一個結果啦。咁而家即係終於係有一個嘅條例草案咧，就係加上立法會審議啦。咁但係仲有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仲有一啲嘢。是有些人都认为再可以好一点的，譬如说是订立起始租金啊，还有就是一些的劏房的安全问题啊，那都近期有人是不断地提出来讨论的。那在审议这条条例修订的时候，那有没有说是即都可能会就是再去讨论这件事呢？那而譬如说真的大家都希望告别劏房啦，那又会不会 在审议的过程之中又提出来呢？那都问一下各位听众啦，那如果大家对于现在个香港劏房的状况有没有咩嘅睇法咧？你觉得租管咧就预计系过咗条例之后咧，今年年底可以开始生效啦。咁大家有冇咩期望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候都请嚟咧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就有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啊，郑永信你好。 系啊，两位主持好。 你好。 嗱，嚟紧星期三咧，呢个劏房租管就恢复二读啦，呢条修订条例吓。咁会点样审议法咧？会对希望系快啲去到通过呢条条例，先至倾你哋其他争取嘅部分啦。还是其实都会喺审议嘅过程倾一啲你哋会争取嘅嘢咧？ 我谂本来咧呢条条例咧就喺上个礼拜三咧就会倾噶啦。咁但係因為上個禮拜打風啦，真係都就最後咧就要褪咗一個星期咁去到個禮拜三。咁其實咧嚟緊三四五咧立法會個會期都多嘢嘅，因為除咗我哋條劏房租管之外咧，仲有海外醫生註冊啊、電子加熱煙啊等等咁樣。不過咧，我諗條劏房租管咧對於好多市民嚟講都係十分之重要嘅。咁所以我諗大家都我相信都好多立法會議員咧都會好積極發言噶啦，因為都呢條條例咧由開始去傾。由當時嘅小組委員會去做研究，到真係立法會條法案嘅委員會去傾，到而家即係去到三讀啦，其實都經歷咗一段唔短嘅時間嘅。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嘅，即係都不斷咁樣民間又好，我哋自己立法會又好，俾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啦。咁呢個都係即係咁多嘅意見加埋，頭先你都有講啦，即係政府都有聽到某啲嘅部分，咁都接納咗，咁係得到嘅。咁我哋好希望呢一個第一步咧，我哋所謂嘅第一步係希望可以順利係可以過得到咯。 咁即係话譬如你哋可能仲有其他要争取嘅嘢，或者有啲人都希望会唔会可以设立到起始租金呢？呢、這个问题会唔会喺审议嘅阶段提出？ 呢个我哋都讲，我自己讲，我哋都讲过几次㗎啦。因为呢我哋主要民建联嚟讲呢，我哋最重要呢第一步我哋想先争取嗰个15%调调呢10%啦。咁呢个呢政府采纳咗嘅。咁其实后来佢都有修订啊，关于嗰个租房嘅劏房嘅定义啊咁样。咁佢都做咗啲嘅修订啊，咁样都听咗立法会议。咁至於起始租金咧，其實我哋都多次都講，同政府都有講過嘅。不過我哋都明白佢嘅解釋嘅，因為佢就話當開始嘅時候，即係比較難係去定立所謂嘅租金嘅水平係點樣。我哋都明白嘅，所以我哋某程度上係暫時呢一刻係接納咗嘅。但係頭先你一開始都有講到啦，我哋都叫成立咗叫告別劏房行動，裏面當中我哋講緊嘅，我哋希望係政府咧喺條例生效咗兩年之後咧，因為佢有足夠嘅數據咧，係再去咧係定立呢個起始租金。咁我哋都一步一步咁样做。 咁我就想問一下，而家政府雖然係有接納咗某啲意見啦，咁但係你哋都仲會爭取緊有好幾樣嘢㗎，係咪？咁喺而家嗰個條例審議嘅過程裏面，究竟有冇任何一條係你哋覺得冇咗係唔得嘅咧？即係呢個係你哋嘅底線嚟嘅，即係政府一定要再就某一啲嘢要讓步，例如話起始租金啊，或者係一定要定個時間表出嚟啊，或者定個數量出嚟啊，咁樣咁先至咧，你哋係會通過呢條條例嘅。即係你哋會唔會起碼你哋黨啦，即係個立場係點樣嘅咧？ 明白嗱，我哋咧就都多次講咗話咧嗱，起始租金我哋已經解釋咗啦。咁我哋其實有中間咧喺嗰個法案委員會討論嘅時候咧，其實政府都採納咗我哋一啲嘅意見，都修訂咗噶啦。咁所以現階段咧，我哋係接納政府呢條劏房條例嘅。不過係咪接受咗啲條例，代表係我哋話收曬貨劏房嘅問題解決咗咧？我哋一定唔會咁睇嘅，因為我哋覺得呢個只不過係即係所謂嘅第一步啦，嚇、啊，即係都係一個，亦都係一個轉捩點嚟嘅。因為其實咧，即係做一個租管咧，我知道。难度喺边度？因为大家都可能咧，对于好多年冇行过劏房，好多年冇行过租盘呢个情况咧，都会有一啲嘅顾虑嘅。咁我哋都想睇住个情况系点样。咁所以我哋都讲啦，即系究竟我哋当然我哋会要求政府啦，嚟紧短期嘅三个月啊，所谓我哋三个月即系开始实行嘅时候，呢三个月政府会做啲乜嘢咧？要佢交代清楚啦，包括咗系点样系俾到真系啲劏房租户个个都知道，或者大部分人都劏房嘅租户都知道佢哋嘅权益喺边度咧，又或者俾啲业主知道啊，佢哋要守啲咩规则。咁呢個佢一定要清楚，到時候係解釋究竟佢哋會點樣做嘅，以至到佢哋之後喺差享物業估價處，佢哋嗰個功能、個工職位嘅崗位點樣係可以落實得到？咁呢個我哋都要佢交代嘅。同埋咧，政府話佢哋都會委託一啲嘅社福機構係去幫手係去做一啲嘅宣傳啊、解説啊咁樣。究竟點樣做咧？咁我哋都會要求佢交代嘅。呢個係短期啦。咁至於中長期啦，我哋都講啦，喂，不論係上次我哋話過渡性房屋嘅增加、公屋嘅興建嘅時間表，以至到即係究竟日後係咪再行多一段時間之後，點樣係可以做多少少嘅規範喺啲劏房嘅準則裏邊啊？包括佢哋嘅一啲嘅安全啊、結構啊等等咧，咁呢個我哋就一步一步做。 都有近期都有其他嘅討論啦，包括係即係劏房嘅安全問題啦。因為其實有啲測量師都提到話咧，即係就算你話租管定立係還租管啊，咁但係咧劏房係仍然有好多安全啊、衞生嘅問題啦，例如話有冇足夠嘅一啲消防嘅設施啦，例如煙霧探測器啊、滅火筒啊等等。咁有啲測量師就建議咧，希望有一啲嘅誘因俾到業主，係讓佢哋咧可以喺呢啲劏房裏面即係設立呢啲嘅設備嘅咁，會唔會都喺呢個劏房租管嘅條例審議期間去提出呢啲問題咧？ 我覺得呢個都係雙向嘅。第一咧，就基本上呢個劏房租管咧，其實佢某程度上都要管一啲業主咧，係要保養維修佢哋一啲嘅公用嘅，即係排水扣啊、喉管啊、等嘅電線啊，咁佢都要確保佢係正常運作嘅。咁呢個係最基本噶啦。咁但係之後咧，究竟日後係點樣做咧？咁我覺得政府都係真係要交代嘅。譬如我今日都收到個市民打電話嚟，佢就話：，我哋真係你做劏房租管啊嘛，因為我哋住喺樓下嘅業主咧，好被影響，因為啲水咧成日滲曬落嚟，投訴無門啦咁樣。咁即係呢啲其實都反映得到喺啲舊樓裏邊咧，其實都對於其他並不是做劏房嘅業主嘅唔公平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自己都有提出過啦。嗱，劏房租管實施咗之後，行咗一段時間啦，係咪都可以考慮頭先你講嘅有啲嘅規範咧？因為其實而家可能楊生好清楚啦，喺嗰個民政事務局咧都有一條嘅法例咧係管一啲賓館。嘅條例嘅，咁其實賓館條例都某程度上同劏房冇乜太大嘅分別喎，因為你賓館係租咗28日啫嘛，其實劏房係多幾日啫嘛，咁其實係咪都可以參考一下，即係話賓館條例嘅時候嗰個嘅規範咧，要求佢哋個消防都要安全啊，個廚房同廁所嗰個距離啊等等，都可以做一啲嘅指引出嚟，或者以後去做一啲指引之後，考慮日後都係做一啲立法嘅基礎。咁呢個我哋希望嚟緊即係幾年咧，係可以一步一步咁行落去咯。而家呢一刻管咗個升幅先，咁但係後面咧都需要有一定嘅指引喺度嘅，我哋。 是我都同意你讲的，你那个建议都很好的。但是就要做一系列的跟进的安全啊或者环境方面卫生方面那些措施的时候，是不是首先先决都要做一次很大的即 劏房大登記先得咧，香港嚟講，即係登記咗，然之後要揾一個部門係去負責監管佢咧咁樣。因為嗰陣時，我記得以前喺政府嘅時候都談論過呢個問題，究竟由邊個局去做呢個大登記或者去監管咧？就有少少即係呢個局又唔想做，那個局又唔想做咁嘅。咁你有冇啲咩建議俾政府咧？呢方面， 我哋梗係希望係即係有個嘅調查啦。因為第一咧就係呢條條例嘅標誌咧，其中一個就係啲劏房嘅業主咧，佢係要打離任嘅，即係佢係即係要一定要打法例規定嘅。咁所以咧，理論上咧一兩年之後咧，我哋都會比較更加掌握得到究竟個劏房嘅實質嘅數字啦，以至到佢哋嘅租金水平啦等等咁樣。咁我哋有呢個嘅基礎咧，就不論係日後啊所謂嘅起始租金又好啊，對一啲嘅規範又好啊，咁呢個咧我哋覺得係值得去諗嘅。咁第二咧就係究竟係日後邊個部門去管啊，或者點樣處理啦？咁我自己覺得都而家都一路行緊啦。咁其實運房局或者日後我哋都係要係有一個部門咧係專責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有啲坊間都會有啲擔心嘅，究竟差餉物業估價署究竟能唔能夠係可以處理到呢方面嘅工作咧？咁其實我哋自己都提倡嘅，即係喺呢啲嘅劏房裏邊咧，都日後都希望有個專責嘅部門咧係特別去處理跟進啦。我哋所謂告別劏房，咁咪都喺度跟落去啦。第三咧，我覺得咧政府都值得研究一下咧，究竟而家住喺劏房裏邊嘅居民。點解有啲咩原因可唔可以歸類佢哋係咩原因之下佢哋需要住喺劏房咧？嗱，當然我哋知道有啲學生佢需要喺裏邊住啦，有一啲嘅可能係就近嘅翻工嘅人士需要裏邊住啦，有一啲唔同嘅原因，咁其實都可以去審視一下究竟係啲乜嘢嘅原因之下咧，跟住逐一樣嘢係去處理咯。咁因為你而家過渡性房屋為例，咁有啲人都會講啦，我哋起咁可能起咗啲喺新界區，咁究竟有幾多人願意搬入去新界嗰度住咧？佢唔搬入去個原因又點樣？咁我哋有咩方法去應對呢？未必能够搬到去住嘅人咧，咁呢啲方方面面其实咧，开始咗条劏房租管之后咧，都希望一步可以行落去咯。 嗱，關注到你哋提出嘅告別劏房行動咧，咁都想用翻即係特首喺施政報告裏面嘅一啲措施或者係跟進咧，去到同你討論啦。因為咧，特首就講到話咧，即係嚟緊嗰十年，其實已經有土地咧去起到33万伙嘅公屋單位啦。咁但係咧，就有一啲頭輕尾重嘅現象嚇，咁就都所以都睇下有冇得壓縮個建屋嘅程序啊咁樣。你自己對於呢樣嘢又樂唔樂觀咧？即係有咩地方可以壓縮嘅咧？ 咁我梗係希望即係特首可以期盼佢係用呢個力量去做大啲啦。因為嗱，我哋係歡迎政府係諗啊新界北嗰個發展或者明日大嶼嘅。不過我哋覺得對於好多街坊或者市民嚟講係水深火熱嘅，係究竟佢真係幾時可以上到樓咧？其實講新界北咧係好。但係一個好比較中長遠嘅方法嚟嘅，咁所以究竟呢33万個好似你咁講啦，究竟佢可以壓縮到幾快，可以加快到幾快，係可以佢哋而家成日都講話頭輕尾重啊嘛，究竟有幾多可以再早一年得一年，早一年得一年咧？咁呢個我希望政府咧，我哋日後都會追住佢，要佢快啲落實嗰個數字嘅，呢個第一啦，希望佢可以壓縮到程序啦。但係就算佢壓縮唔到，喺嚟緊呢個呢一年到五年期間，我哋都睇到提倡啦，嗰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今日我都見到有啲公佈啦，咁其實係咪都仲有一啲空間？而家佢只係加咗5000个啫嘛，咁會唔會仲有啲空間？我哋就話3万到5万个嘅，咁都可以應付一啲嘅5年到10年嘅需要。 我正正就係想問你呢個問題啦，因為即係而家即係特首去喺施政報告都話，即係會再增加過渡性房屋啦嚇，咁由15000个就增加到20000个啦。咁但係已經有部分嘅過渡屋嘅選址咧，已經係一啲離島啊嚇，偏遠啲嘅地區啊，西北啲偏遠啲嘅地區啊咁。咁你覺得仲有乜嘢地方可以達到你心目中嘅目標，就係去到3万至5万个過渡屋單位咧？喺邊度揾地咧？ 我自己都覺得仲有啲空間嘅。其實我都照跟咗段時間啦。其實過去都真係有頭可為多嘅一啲嘅發展商咧，自己願意攞啲地出嚟嘅。但係而家睇翻個比例咧，其實係一半一半啦。但係一半係即係私人發展商，一半就係政府啦。咁而當中嗰一半嘅私人發展商咧，大部分都係啲大嘅發展商。但係我哋發覺咧，其實都有啲中小型嘅業主啊，農地啊，總之業主啦，佢哋都願意攞啲地方出嚟嘅。咁政府會唔會有啲 scheme 咧，係鼓勵呢啲嘅即係有心嘅業主攞啲地方出嚟咧？咁我自己覺得呢個係空間啦。第二咧就係已經講緊啦，其實政府我自己覺得佢都應該仲有啲空間咧，係可以接到啲地出嚟嘅。即係簡單講，我啱啱先同緊啲同事講緊，有一個喺深水埗嘅空置咗嘅校舍，擺咗度4年嘅。我而家先喺度諗緊，喂，點樣究竟佢擺喺度做乜嘢咧？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攞翻出嚟做咧？咁即係我自己覺得政府都仲可以去揾多一次嘅，即係加埋。 咁其實希望就都可以做得到咯，特別喺啲市區嗰度，咁啊做得到。咁另外咧，其實酒店賓館嗰度咧，而家就800個單位啦。我覺得都落實得 OK 嘅。咁希望日後睇下會唔會仲可以再揾一啲嘅單位出嚟啦，咁樣咯。咁啊，再跟住另一方面就再鼓勵多啲有啲有心嘅業主，其實佢哋都肯係攞啲社會房屋出嚟嘅。咁即係集別成球啦，即係我知道都唔係話咁容易嘅。咁但係之前嗰萬五個兩萬個都算係都叫做，我覺得都比較相中快，即係可能三年到佢真係可以落實得到啦。咁我希望政府即係可以積極諗多啲咯。 好啊，唔該曬鄭永信，多謝你啊。系郑永信咧，就系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就睇下咧，究竟星期三咧就系恢复二读呢个劏房租管嘅修例咧，咁究竟系审议进度系点样啦吓？咁跟住落嚟咧，又请系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咁啊就系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嘅主席黄建仪啊，黄建仪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 都見到咧就係傳媒有訪問你啦，咁就關注到咧就係劏房租管雖然就即將去定立啦，咁但係咧都有好多安全嘅問題咧需要考慮喎。你見到劏房安全問題係點咧？ 唔該曬兩位主持先啦。咁我諗我哋就落見即係政府行第一步啦，就是、用租管開始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講嘅劏房其實最隱藏嗰個炸彈啦，咁講咧就係佢嘅樓宇安全同衞生啦。咁大家都係比較擔心點解今日情況，尤其是而家我哋疫情啦，咁嗰啲後邊嘅衞生咧都係比較擔心。但係實際問題就係要處理啦，即係長遠嚟講可能會增加所有嘅供應啊。咁但係喺由現在到呢個中長線，咁係我諗都要睇下點樣去將嗰個危險啊，始終都係生命安全有關啦，咁都要睇下，要睇睇啦。希望就唔係就咁第一步就係租管，其實租管係開始嘅啫。咁希望政府會考慮翻啦，會有其他嘅措施去將嗰個基本嘅安全咧可以達到，等大家唔需要喺個炸彈就生活咁樣。 係，我想了解下翻下而家嗰個情況啦，即係所有啲劏房咧，就即係真係個業主間咗佢出嚟，就即係分開一個單位租就俾好多人咁啦嚇。咁中間又有間廁所，又可能啲間咗啲牆啊，咁或者拆某啲牆啊咁樣。咁呢啲佢哋係咪事必要一定要通知屋宇署同埋消防處嘅咧？同埋而家即係呢兩個部門係咪都會有即係例行啊，或者係定期嘅巡查嘅咧？ 嗱，分間樓宇單位啦，即係俗稱劏房啦，其實就不論任何嘅改動工程咧，都要符合法例嘅要求。咁但係實際情況，大家都理解，即係劏房都比較狹窄啦。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留意翻，根本就冇可能咧就滿足曬好多要求，同埋好多時候咧都係狹窄啊。即係基本嘅走火通道咧，係令人擔心啊！即係我諗大部分咧都係有不合規格嘅標準，不合規格嘅改動咯，都可以令人擔心。政府我都相信有非定期去巡查，咁但係亦都個量都係好多啊，同埋大家都要留意翻，我哋都唔會，我諗普遍都唔會話即刻去即時去取替佢，因為咁取替咗。咁佢哋瞓邊咧？即係公屋又未提供到，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困難嘅，即係面對困難。咁所以大家就可能有某程度上就冇辦法。咁但我哋覺得都係中長線建議都要睇下會唔會考慮有啲檢核嘅計劃啦，即係可能將要符合現在嘅標準就最理想啦。但係我都相信大部分都係處理唔到嘅。咁可唔可以有一个比较低少少嘅标准作为一个临时嘅方案，咁等有啲诱因咧，业主咧就一个比较良心嘅业主啦，即係做返适量最基本嘅改动，起码住户会喺一个比较安全嘅地方去生活囉。即係大家諗下，一个劏房好細，本身都可能未必有一个正规嘅厨房，咁佢有煮食，可能有晾衫，咁即係个消防或者那個危險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啊。咁如果再加埋嗰啲大家公眾位置嘅我哋叫走火通道啊，通常都係擠塞啊，擺滿嘢，咁但係嗰個風險啊好大。 你講嗰個誘因係咪你先前建議話，即係租管嗰度有所放鬆，就即係令到佢哋可以提供呢啲咁嘅設施，係咪就係呢樣嘢？ 嗱，不如咁啦，因為我哋就嚟聽呢個7:30新聞啊，不如都請阿黃建儀喺新聞之後同我哋傾多陣啦。 好啊。 系 好啊，好啊， 嗯、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啊，咁啊，其实我哋就讲紧嘅就系咧，劏房租管嘅問題啦，咁星期三咧就係立法會會再度咧就係恢復二讀啦，咁而另外咧就而家啲測量師咧都係關注到租管以外咧，其實仲有好多關於劏房嘅安全啊、衞生問題咧，希望咧政府都可以做埋嘅處理埋嘅。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教育局预计未来学龄人口会持续下跌，中小学班级的数目要相应调整。局方开始和部分办学团体商讨，逐步停办个别长期有大量剩余学位学校，或在新的发展区重置。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说，如果學校要結束，可能需要幾年的時間，過程之中當局會為學界提供協助，包括幫助教師退休、轉行等等。他又說，現在的小班教學是從教學利益等出發，不是用作處理人口下降的問題。至於轉型為特色學校方面，當局需要個別學校檢視，當局研究在合適的出入境管制站設置投票設施，給選民投票的可行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說，仍然在積極研究，要留意技術上的問題，例如投票人士是不是和旅客分流，會不會有衛生風險，以及和內地有關部門配合等等。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曾国卫回应议员关注设置投票设施的进度，他说会尽力克服种种困难，目标是希望身处内地的选民在疫情期间亦都可以行使投票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聘任委员会的建议之下，委任胡建文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后日履新，现年54岁的胡建文是民建联成员，2016至19年担任大埔区议员，参与不同政府咨询及法定委员会的工作，以及任职辅警。他拥有伦敦帝国学院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清华大学高级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前副局长陈瑞夫今年2月因为个人健康原因请辞。中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第19届六中全会下个月8至11日在北京召开。新华社报道，政治局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研究全面总结中共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会议决定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修改之后，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提请六中全会审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先啊。新界咧，头先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喺天富海湾对开快线就发生意外事故嘅。咁啊，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非常多车啊。龙尾分别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同埋大埔公路近住和斜村嘅。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天富海湾对开快线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但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亚公角。和大埔公路近住和斜村，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美松苑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都是清了场，但是仍然是多车了。龙尾就去到这个荃湾入口，还有就是九龙区的新蒲岗的彩虹道去钻石山方向，在大成街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交通就回复畅顺，狮子山隧道仲系比较繁忙嘅，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龙翔道嘅龙尾近住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码头。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方面咧，较早前龙翔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路陷影响啊，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开。部分的行车线曾经是封闭，现在就全部开返的了。不过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对开那段的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还是比较多车的。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段还是多车，龙尾在榕龙居。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以被判监禁、罚款和停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边个会在你做运动的时候陪你一起喐？紧张的时候陪你打气，惊的时候同你一起惊。讲紧嘅就是你的心脏啊！要好好保护心脏，它才可以陪你走更远的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世界心脏日系列，同你一起护身护心。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自由，自在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咁討論緊咧，就係嚟緊星期三咧，立法會就會著恢復呢個關於㓥房租管修訂條例草案嘅二讀啦。咁兼且咧，都有啲測量師咧就認為，除咗㓥房租管之外咧，亦都要咧係關注到㓥房嘅安全同埋衞生問題啊！咁各位聽眾點睇咧？咁大家對於㓥房而家嘅環境點咧？咁啊，對租管你有冇咩嘅期望咧？或者希望做得更加好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嗱，电话旁边继续请嚟咧，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黄建仪。黄建仪你好， 两位主持好。 系，嗱，头先就睇到，就听到咧，就你都话希望有一啲嘅方法去到鼓励啲业主啦，咁啊就住㓥房咧就系加设一啲即系安全嘅设施啊等等啊，咁个方法系点咧？ 应该系我头先嘅意思，一个叫做检核嘅计划，就系将现时个标准咧嘅门槛，可唔可以就定一个较低嘅标准，咁就令到个业主可以做到。因为我谂而家面对问题，即系今晚法例要求做晒所有嘢，咁其实个业主做㓥房，佢本身都想做，咁但系可能个面对个困难好大嘅。咁但系可唔可以退而求其次，或者我哋叫循序渐进啦，即系逐步去取代佢啦，就照一个叫做考核嘅计划。咁其實喺政府相關嘅計劃都之前都有做過，例如招牌啦，招牌最初就未有管制嗰陣時咧，都有個類似嘅考核計劃嘅。咁慢慢咧就有參加咗呢個計劃咧，就定期五年之後咧再檢視翻究竟個招牌係咪安全。即係其實政府係有考核計劃嘅。咁喺可唔可以用啲類似咁嘅方法咧，就套用喺㓥房裏面，起碼有相當嘅管制翻，即係有啲嚴重危險嘅。劏房咧就即係對危險有應該就要即時要阻止啦。中間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到咯？坊間我諗近排咧就熱烈討論有關政府會唔會有補貼啦？咁雖然嗰個係未正式落實啦，因為補貼就係上公屋户嘅。呢、這個有冇有因就係、是、佢如果係有真係如果政府落實真係會有啲津貼俾排緊隊上公屋户，如果係真係會有呢個計劃嘅。 咁正正就係呢啲合乎標準嘅房屋啦、樓宇單位啦，或者係頭先提及過根據嗰個考核計劃咧批准嘅樓宇咧，就可以考慮咯。咁起碼咧就起碼有最有基本嘅要求，跟住一步步咧就係隨住個時間咧就一步一步去取替佢咯。 嗯，即系话个考核咧，就将唔同嘅劏房就系、是、分咗一啲，即系俾咗分吓、啊，定立一啲等级咁样，咁、要求一啲比较环境恶劣嘅劏房去到早啲去改善，系咪咩意思啊？ 我谂喺嗰个建筑设计嘅标准方面，睇下可唔可以有酌情一个比较缓冲嘅去计划啦，就未必系纯粹系装置啦，即系可能头先方家喂会唔会加个烟雾头可以解决问题啦？咁其实就唔足够嘅消防。即係消防滅火筒咁，因為冇辦法做其他嘢啊。即係你要將佢每户，即係嗰個啱翻曬每個劏房裏面有一個好標準嘅廚房，我諗未必係真實實際上係可以做到。咁但係最基本嘅，譬如走火通道啊，嗰、那個規定係咪可以有空間去諗下咧？廚房嘅設計係咪可以有啲基本嘅嘢可以去改善啦？即係同呢個法例上同埋建築設計方面，睇下可唔可以有個頭先講過係一個臨時嘅標準啦、啊。就同埋都要重提翻，即係唔好大家誤會咗哦。到時而家我租管之後咧，嗰啲現行嘅合間分間嘅樓宇單位咧，即係頭先劏房咧，變咗合理化。其實我哋業界都好擔心啊，會唔會我打得嚟嘅咧，代表就安全。其實我哋最擔心呢個問題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儀，多謝你啊。系黄建仪咧，就系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主席嚟嘅吓。咁、我哋电话18723111，电话旁边有听众郑生喺度。郑生你好， 系我觉得咧个业主系唔会负责嗰啲维修啊、保养同埋嗰啲电器更换嘅。以前我住劏房都系自己更换冷气，跟住四年后都系俾咗嗰啲业主啦。咁佢哋咧根本就唔会系因应呢个消防条例去做一啲加強啊，因為如果加強佢索性咧，將啲通房咧劏大啲，因為費事裝咁多消防設備，對佢開支又好大咁樣咯。變咗係嗰啲租客可能要付出啲錢去做一啲維修保養同埋更換電器，而嗰啲業主就得利咯。喺四年後等嗰個租客走咗之後，佢啊去攞到呢啲新嘅設備咯。 系，咁但系就住头先话即系维修冷气啊，各方面有冇同业主商量过啊？佢唔俾嘅原因系咩啊？ 因为佢觉得个冷气系冇问题，因为签约嘅时候冇讲过话啲电器有问题，全部睇过晒啊嘛。 系， 咁你觉得冇问题就要自己负责翻咯。 系，明白。好啊，多谢晒郑生嘅意见啦。咁睇嚟，其实都坊间有唔少人咧，即系都系谂紧，即系譬如有冇办法啦，可以即系都叫做循序渐进啦，或者鼓励啦，啲业主咧可以即系改善翻劏房嗰个环境啊，即系等依家即系住紧劏房嘅住户都唔使话即系咁即系喺咁差嘅环境度住啊。 系， 咁好啦，我哋呢个时候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又讲讲其他嘅题目啊。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2021年去睇2031年，你会有啲咩说话留俾当时嘅卢旭明教授呢？ 多种癌症嘅筛查嗰个技术咧，而家啱啱推出嚟啦。咁我当然希望咧，十年之后睇翻转头咧，呢个技术咧可以喺全球好多地方被应用，好多病人咧会早啲发现，早啲医翻好咯。 逢星期日下午5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翡翠台81、ViuTV 696同 ViuTV 99呢6个数码电视节目台转用新发射频率。 用自设天线嘅住户，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守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就应该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同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几时重新守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出年9月起，在公营的学校新聘的教师必须要通过基本法的考试。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老师作为学生的引导者，亦都期望起码对基本法有一定的认识。咁究竟它里面所展现内容究竟是什么呢？都是我们希望将来学生可以清楚了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4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啊。杨立门啊，不如都讲一讲关于咧，就系再讲讲关于施政报告嘅内容啦。咁施政报告咧就提到咧系强化管治团队嘅一个章节啦。咁当中都讲啊，特首林郑月娥咧都讲到话咧，就系要求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咧按住能者居之嘅原则。在未来几个月咧，会检视而家公务员高层职位嘅选拔聘任机制嘅。咁啊，务务求咧就将最有远见同埋能力嘅官员咧放喺最合适嘅位置吓。咁之后咧就系特首咧咁都喺施政报告之后嘅记者会啦，咁都讲到话，即系而家嘅公务员系统咧仍然都系会干事能干事嘅系统，但系唔够咧想干事嘅动力。咁所以咧就而家需要领导阶层咧就需要揾一啲最有能力、最適用、最有抱負的人或者公務員呢去到擔任嘅咁，而另外咧亦都講到話咧，某一啲嘅職位咧，可能會有一個新嘅方式去到委聘喎。咁就係、是、譬如話咧，就係呢個公務員學院院長嘅職位咧，咁就唔一定咧就會由一個政務官去到出任啦。咁除咗可以即係公務員內部投考之外咧，亦都可以咧係職缺嘅時候咧，同時對外咧開放招聘。咁啊，特首亦都喺咧，即係之前有一個訪問度提到話咧，會考慮向外去招聘常任秘書長同埋部門首長等等呢啲領導職位添。嗱，楊立門你自己就喺公務員系統就做過好多年啦，點樣睇特首呢啲嘅改革咧？ 能者居之呢个准则呢，就我諗放诸四海都系言之成理嘅。 当然啦。 咁、你香港嘅公务员架构亦都一路都系应该秉持住呢一个原则去升迁嘅。咁问题就系你点样去做啫。因为以往嚟讲呢，就政府嚟讲嗰个升迁制度呢，不嬲都系比较着重嗰个年资嘅。咁呢个亦都有佢自己个内在嘅逻辑喺度嘅，即系点解政府机构系特别即系注重年资咧？咁样，因为政府都系去着重一个经验啦，同埋你要喺呢个大嘅政府个机构，咁你要做足咁，你认识有一定程度嘅认识咧，对各方面嘅工作咧，你都系要一定嘅年资你先做得到嘅。咁如果你真系要去完全去落實，譬如話能者居之啦，就唔睇你嘅年資啦，咁你可以去隔一個級別去選拔， 會有啲人跳升咧，可以 係啦。即係以前嚟講咧，即係我都坐過唔少嗰啲晉升委員會啦，咁好多時咧就係你一個人升到某一個級數，你一定要係升咗呢個級數幾一年之後，你先至所謂叫做入去嗰個考慮區，即係入中啊！我哋叫做去可以有資格被考慮去升級嘅咁。咁你第時嗰個升遷制度係咪可以打破呢一樣嘢咧？咁呢一個就要睇下，即係嗰個公務員事務局佢個有冇決斷能力咁樣做啦。因為呢樣嘢咧都影響到好多真係年資高嘅公務員嘅咁樣嚇。咁當然佢而家呢一個嘅建議咧，就係喺我諗初步嚟講啦，起碼都係喺翻公務員裏面啦，即係話唔係一定要揀年資最高嗰、那個，即係揀表現最好嗰、那個啦，或者真係好想做嘢、好想表現嗰啲啦咁。咁另外，如果你話要喺出邊揾人入嚟咧，都唔係話冇做過嘅，之前都有某啲職位都係請出邊嘅人嚟做啦咁，或者喺中間行中間嗰條路咧，就係某啲職系嘅位置可以俾其他職系嘅同事去填補啦。即係話政務官嘅位置，你可以揾一個工程師又好、律師又好、警察又好，可以係公開咁樣去俾人去競爭呢一個位置，可以上去，譬如常任秘書長咁樣嚇。咁呢個都可以考慮嘅一樣嘢嚟嘅嚇。咁如果你喺出邊請人入嚟嘅時候咧，咁亦都睇下嗰個規模去到幾大啦嚇。咁如果你話大舉咁樣喺出邊招聘人入嚟咧，即係譬如填補咗好多，即係好多政府內部人都想去有呢個經驗嘅崗位咧，咁變咗就一來對個士氣可能有少少影響啦，二來就係對一啲職系，譬如話政務官咁樣啦，因為佢哋一定要喺唔同嘅職位有唔同嘅歷練啊，先再升得到高級嘅。如果你某啲職位係長期或者俾好多其他外邊嘅人霸咗嘅時候咧，咁佢自己嗰個嘅培養啊，即係佢自己階梯嗰個培養咧，都會有造成一種嘅阻礙。因為你譬如話 民政專員咁樣嚇，呢個係好多 AO 都係一定要經過嘅位置。咁如果你個民政專員全部都係揾出邊嘅人做嘅時候咧，就有個問題啦，即係呢個職系嗰個持續性嚇。咁所以呢度都真係要睇嗰個建議嗰個嘅真係個細則喺邊度 咯。係，都要睇到咧，就係其實當然啦，即係某一啲係可能專業範疇嘅職位啊、政策咁樣，咁可能咧某一啲出面嘅人咧嚇，即係公務員系統以外嘅人咧，都有能力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嘅專業嘅知識咧，去到應付嗰個嘅職位啦，即係譬如一啲嘅專員啊嚇，或者係部分嘅部門首長啊，可能咧有機會係有需要一啲出面嘅人擁有專業知識嘅人去做。咁但係譬如你話講到話一啲嘅秘書長一啲嘅，譬如常任秘书长啊，吓呢啲嘅职级嘅人士，咁可能佢哋着重嘅系一啲熟悉政府架构啊，或者系一啲政策去制定嘅程序啊、文件啊、行政程序呢啲，可能对于嗰个职位嘅人嚟讲都系重要噶。咁如果嗰呢啲譬如常秘啊、吓部门首长呢啲职位系开放俾出面嘅人去做嘅话，其实系咪升任咧？系咪合适嘅咧？ 嗱，我唔排除即系出边人都可以升任啦。咁所以我头先讲话就话睇个建议嘅细则内容系乜嘢，即系边啲职位系可以开放咧？开放几多呢啲职位咧？系外边嘅乜嘢人去填补呢啲职位咧？呢啲全部都系要详细讨论先得咯。我觉得 好啦，咁我哋不如都请嚟一位即系而家嘅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代表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喺度啊，李方聪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不如都请你去讲下，即系对于特首呢啲嘅建议有咩睇法啦吓。首先讲即系，譬如讲嘅能者居之嘅升聘任机制要检讨啦，你点睇咧？ 我估能者居之咧，其实一路都系公务员要做噶啦。咁其实而家喺公务员，无论系非首长级或者首长级咧，其实都系以才能为本嘅。咁当然好似头先话，即系年资系固然重要啦，但系其实好多时升职其实都唔系单单睇年资嘅，其实都要睇佢自己个办事能力啦，或者佢喺再高一级嗰个范畴里边系咪一个即系适合嘅人选。咁我相信本身基本上个能者居之都系基本要做嘅。咁今次嗰、那個施政報告提到咧，似乎就由一個高層做起。我相信係一個文化嘅轉變較多，因為頭先阿楊兄都提到其實喺一路以嚟咧都係有open 開放俾其他職級去考嘅高級嘅職位啦，亦都有開放係出面去聘請啦，即係包括可能香港電台都有啦。咁即係呢個都係有嘅，不過始終都唔係多啦。咁我諗喺而家嗰個我哋睇嘅時候咧，就其實都要睇嗰個位係咪一個獨特性同埋必須性啦。咁如果佢一個成個政府都揾唔合適人做嘅話，我又覺得可以都無不可嘅。咁因為喺出面都有好多叻嘅人啦。咁至於能唔能吸引到佢，就可能都係另一個話題。咁但係我哋其實喺議會都常常都提到，尤其是到首長級嘅時候咧，我哋都希望好似以前嚟講之前咧，都好多嘅叫做 open directory， 即係開放跨職系嘅一個嘅競爭啦。首長級咧，其實好多時已經唔係一個專業職系咁簡單，即係已經係一個管理職級。基本上你去到譬如副處長啊，或者處長，或者甚至上秘書長啦，已經係一個即係應該係全才嚟噶嘛。咁所以嗰、那個喺一個文化上嗰去揀一啲肯做想做嘅去升咧，我覺得係個係正確嘅。而喺嗰個文化上嗰嘅轉變咧，應該係由上而下，即係我相信喺高中層或者係基層嘅公務員就可能未咁快做到啦，因為本身喺嗰個職級本身都係有啲分工精細啦，好專業啦，咁未必係做到呢樣嘢。但係喺首長級或者特別係高級嘅首長級咧，係開放呢個嘅政策都係會我諗鼓勵到啲能者更加能力去做一啲嘅某一個位置咁樣咯。 系，李生，我想问一问咧，头先我讲嗰点就系话，都要睇一睇个建议嗰个范围有几多嘅，有几大嘅。我依家点解咧？因为公务员其实佢入职嘅时候咧，都有一定嘅合理期望嘅吓，即系我如果做咗咁耐，我个表现亦都系合规矩嘅，即系又唔系太差嘅，咁我系有个合理期望咧，系可以升到去某一个位嘅吓。咁如果咁多位，譬如话处长啊，或者常任秘书长嘅位系都大 規模咁樣，即係喺個外邊招聘翻嚟嘅咁。咁你哋嘅會員會唔會擔心，即係佢哋嘅合理期望可能係即係滿足唔到咧？ 係，我常常都有個嘅説話同啲同事講嘅，就係即係當一個新入職嘅人咧，就話我想快啲升上高個位，但係當做咗十幾年之後，嗰個就話你做乜要爬個位？其實當係唔同嘅位置咧，你可能就會覺得啊，我咁打得，點解唔升到上去咧？或者嗰啲覺得我做咗咁多年都俾人爬頭咧，咁所以我都同意你講嗰、那個即係、就是、排資論背後佢個優越性喺度嘅。咁不過可能某啲嘅崗位，比如住跟住特首講個專員啊，或者某啲嘅首長可以考慮開放或者係公開競爭，咁我覺得係我哋會當呢個施政報告一個嘅重新提醒咯，或者重新出發咁樣。其實喺嗰個做法上高咧，應該要同公務員團體討論嘅。 我都唔係講排輪資排輩個問題，因為如果你出邊請人入嚟咧。即係如果你話你話睇能力，咁你就叻嗰個可以唔需要咁多年資，你都可以做到個高位啦。咁呢、這個起碼都係你內部嘅人做翻啊嘛，嗰個位係咪？即係你唔係 A 做就 B 做啦，你都係就係一公務員。咁但係如果呢一個非公務員入到嚟嘅時候，咁變咗呢個位咧就冇得爭噶啦。即係你下低嘅人咧，亦都冇做損失咗呢個位。咁你覺得即係會唔會覺得係一個 我諗我哋作為工會都明白呢樣嘢嘅，即係都係一個難處嚟嘅。即係我諗我哋第一就對部門首長，我哋當然係可能睇下個職系係咪有一個晉升有一個合理嘅期望啦。咁但係同時都要睇下嗰個人本身係咪合適咯。咁所以頭先我講就係希望喺嗰個真係開放呢職位，無論內部好或者外部招聘好咧，其實都有一個合理性。喺度，即係尤其是個獨特性，我哋見到之前喺好多嘅部門，而家嘅特首比較叻咧，就開咗好多專員噶嘛。其實好多專員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任務，但係呢啲任務係咪真係要出面先做到咧？其實又唔一定嘅。咁所以我都覺得係真係要討論嘅。尤其是喺嗰、那個，如果而家個政治環境轉變嘅時候咧，開放職位咧，其實都一個比較敏感。嘅一個嘅動作嚟嘅，即係對於出邊可能又好想入翻曬，或者對於內部嘅又可能會有意見，咁我覺得都係要由即係比較高層慢慢做起，亦都可能要真係要要討論每一個嘅崗位係咪真係可以合適去開放喺幾出邊去公開招聘咯。 係，不過都要補充翻咧，即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聂德权咧，咁啊都早前喺另一個節目咧都講咗話，常任秘書長咧都係由政務主任咧去做比較係合適啲嘅嚇。咁所以可能咧呢方面咧都可能係讓即係俾咗一啲嘅回應俾大家啦嚇，即係讓大家知道即係邊啲職系嚇，可能係比較公務員去做翻會好啲咧，邊啲可能有機會係請外面啲人咧咁。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講。 系啊，我同意系，即系某啲职位可能适合某啲嘢嘅，咁但系即系就算常任秘书长都唔系全部 A 用嘅，不过当然系少数啦。咁呢个都，我觉得都系值得可以讨论嘅，尤其是嗰个新环境转变，咁都系可以讨论嘅。 系，最后都问埋咧，即系近期咧都见到有个现象咧，就系申请政务主任职系嘅人数咧就系、是。下跌啦嚇，咁啊今年嗰個申請 AO 嘅人數咧就按年跌超過三成嚇，咁就去到得翻咧係9700人左右咁，咁而 EO 咧即係行政主任職系咧嘅申請人數亦都係跌咧係兩成八嘅，咁兩個嘅數字咧都係創咗近十年嘅新低，你點樣去理解呢個現象？ 我估第一就增加減少一定有一個時代性嘅，即係處處都唔同嘅。咁當然近嗰兩年嘅社會變化會係一個原因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年輕人都可能係我哋叫做砌鋼一動，即係其實好多嘢想做，或者唔係單單想做公務員咁，所以佢要投身去嘅話咧，其實都唔係話個個都想嘅。咁我又覺得佢就算少咗三成咧，都有成一萬人接近啊嘛，即係9000人申請 AO， 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多嘅一個好競爭性嘅一個嘅數字咯。所以又唔係話單單睇一兩年就可以決定到嘅，我都覺得。 仲有就都想問一句咧，李生，即係出邊亦都有人喺度問緊，而家公務員嗰個士氣係咪一般都比較低落咧？咁即係咩原因我唔知啦，可能係社會嘅原因，或者佢哋自己個士氣嘅原因。你覺唔覺得有呢個問題啊？而家 我諗都 好難一般咁去定嘅，有啲可能即係如果專心工作唔諗咁多嘢，佢其實亦都未必好大影響嘅。即係我估係可能之前嗰兩三年就即係有社會事件啦，咁可能都心情上都有啲影響嘅。尤其是公務員係面對市民嘅問題，如果面對市民嘅時候，可能市民嘅不滿、市民嘅意見就反映咗公務員團隊裏邊，咁我呢個都影響嘅。但係呢個係咪真係會影響士氣咧？我諗呢個都唔一定，或者可能就算係都係一個短暫性咯。 好，咁啊，同阿李方聰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李方聪咧就系高级公务员协会嘅主席嚟噶，咁而今日嘅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亦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好，拜拜。